星星的眼泪，漫天的风雪，我被回忆思念威胁。你究竟了解什么叫凋谢，什么叫做哭着失去你一切。星星的眼泪，漫天的风雪，谁不为爱伤痕累累。你既然坚决将故事结尾，我的笑容已经不完美。像寒冷的北风下坠，往北的心不方位，你在我不了解的世界，城市的爱情你瞒着多少的虚伪，在表情冷漠的街上演着离别。哦，将过去刻画成是非，我问些所有情节，却刻出一个字叫后悔。星星的眼泪，漫天的风雪，我被回忆思念威胁。你拒绝了解什么叫凋谢，什么叫做哭着失去一切。星星的眼泪，漫天的风雪，谁不为爱伤痕累累。你既然坚决将故事结尾，我的笑容已经不完美。只有夏天盛开的玫瑰，风似的草下落叶，自己却不敢面对一个在玻璃瓶的岁月。 带来的作品《北斗星》，恋爱呢本来就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，而在《北斗星》之后呢，再来分享一下这个很温暖的形容，把心里的他看作是自己心目当中的日月。分享一下王力宏心中的日月。 手中握着个沙花呀，美得让我忘了在下，你的真的香，你的香会说话，你的话好像是对我说。我的专长叫做流浪，流浪，你注定要为我绽放。绽放，我的心寻找家，我的家没有花，我的花却在这山谷等着我。最开始没遇上你，暗中偷偷的怂恿，我们怎么选择相逢？你是心中的日月。 光，哦，我对天往下的前往，我走开你留下，我回忆你是花，至少我们会仰望同一片天空。最开始没有上帝暗中偷偷的怂恿，我们曾经选择伤痛。你是心中的日月，落在这里，旅程的前后多余，只为遇到你。多么想问我成为你脚下的你，

攀不住你的手掌心。心有灵犀你的心，心有灵犀我的心，沉默太重，重的让我走不动。心有灵犀一面心，心有灵犀不必猜，猜得太多怀疑终会了相信。哎呀呀，太重，重的让我走不动。心有灵犀一面心，心有灵犀不必猜，猜得太多怀疑终会了相信。啊，值得吗？值得吗？重重的让我走不动。心有灵犀一面心，心有灵犀不必猜，猜得太多怀疑终会了相信。 中